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ida， 第25集。 第二天再去基地，浓重的氛围一扫而光，整间教室被一股扑朔迷离的气氛笼罩，尤其是从某领导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诡异气息，以及那醉人的目光，让朱韵浑身发麻。烟熏雾绕中，李寻轻声咂嘴，他知道了张小贝的事，看着表情肯定是了。朱韵淡定地坐到座位里，翻出电脑，他没工夫理会李寻，断了好多天，他得加快速度融入项目进度中。李寻手撑着头说， 还真是公主殿下呀。 朱韵一语不发，李寻感叹， 真让我开眼。 朱韵就当他不存在。李寻转头对高建宏道， 所以说我跟所有智商超过60的女人都不对盘。 高建宏笑得乱颤，如果只能在智商低于60和与你不对盘之间挑，那我肯定选择跟你撕到天荒地老。朱韵把书往桌上整整一放，镇定自若地看着他。 还干活吗？ 李寻侧侧头，痞笑。 干呗。 重新投入工作，朱韵打开项目进度表看时间，问李寻， 放假前好像来不及啊。 李寻懒散道， 你把给你安排的活干完就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朱韵觉得自己往后一星期要拼命了，不只是基地的项目，还有他的期末考试，母亲的话还在耳边回响， 你好好复习，到时我要看你的期末成绩。 唉，这种谜一样的压力啊。朱韵在心里叹气，一不留神跟李寻的目光对视上，后者冲他玩味一笑，继续低头写代码。朱韵忽然好气呀。中午休息，朱韵赶时间没有去食堂吃饭，埋头复习，李寻在旁敲代码。基地很静，只有噼里啪啦的键盘声。过一阵，声音告一段落，李寻合上电脑。 不吃饭啊？ 朱韵摇摇头。 嗯，你去吧。 李寻伸了个懒腰道， 这么卖力。 他往他那瞄了一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顿两秒嘲讽道， 公主的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 朱韵看他， 难道你不用复习？ 不用。 朱韵口蜜腹剑的笑， 没错，你的马克思和毛概每次考试都在及格线往上5分之内，稳定得很，确实不用复习。 李寻挑挑眉，怎么着？李寻一副不跟他计较的样子，转身往外走。基地就只剩朱韵一个人，他抓紧一切时间苦背重点。人一旦投入，时间就过得很快。在朱韵正在思考和分析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时，天外一记飞弹砸在他头上，打断一切思路。 哎！ 他捂着脑袋叫出声，飞弹在桌上滚了两圈，最终停下。一个奶油面包。李寻在他身边坐下，酒足饭饱，他舒畅地打了个哈欠。朱韵再次看书，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首先是什么来着？卧槽，咋忘了？朱韵赶紧提起精神，重整旗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社会…… 给我接杯水去。 社会革命以及…… 要凉的。 再次被打断，思路穿不起来了。这种知识点背到一半卡住的感觉，跟撒尿撒一半硬要憋住一样。朱韵要爆炸了。 快点啊。 李寻催他。 朱韵拿着李寻的杯子去接水，李寻正放松着，拿到杯子想也没想喝了一大口，然后直接喷了出来。看着李寻被热水烫得从脸红到脖子根，朱韵由衷感叹，看他吃瘪真开心。可惜他的喜悦没撑住十秒，李寻扔了杯子，脚用力一蹬桌子，划开座椅。朱韵扭头就跑，可是显然他高估了自己的运动神经，并且低估了李寻的腿长。在脖子被掐住的一瞬间，朱韵紧闭双眼，壮士断腕般想着，死就死，值了。人被拎到桌子边，李寻手指长敲键盘，灵活修长又有力度，他把他按在桌子上，从上自下俯视他。不管眼前的画面如何残暴，舞间的色调都太美了。他迎着阳光，肩膀、脖颈、锁骨、下颌的弧度，朱韵不得不承认，除了那一头炸了的黄毛以及那欠打的性格外，李寻身上的一切都很细腻。这种细腻让他想起小时第一次攒钱买的进口自动铅笔，装上内心，饱含深情地在练习册上写下一笔。那种即使写在最粗糙的纸上也依旧顺滑柔软又无比流畅的感觉，与他一模一样。 选个死法吧。 他要是能一直闭嘴就好了。朱韵挣扎。 是你先砸我的。 嗯？ 李寻手一用力，朱韵两腿打颤。他的用力并不是使劲掐，而是左右捏着揉，像是他平日的消遣绝招，两指搓烟卷的升级版。他试图讲道理。 我背东西，你总打断我。 李寻哼了一声。 我就中午这一点时间复习，后半学期我的政治课都没怎么听，下周考试不背来不及了。 你总得讲点道理吧，大哥。李寻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似是品味什么。半晌，笑。 脖子还挺细。 心一颤，满屋阳光顷刻碎成了金粉。就在这时，一道女人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朱韵，你们在干什么？ 冷水当头淋下，朱韵整张后背都麻了。折寿啊。李寻转头，看着门口站着的班主任张老师，还有他身边的一个中年女人。刚刚那话是这个女人问的，她脸带微笑，看着很和善。朱韵直起身，忽视心跳的速度，镇定地走过来，先跟老师打招呼。 张老师好。 又转头看向中年女人，小声说。 妈，你怎么来了？ 之前见到你爸了吧？ 嗯。 他事情太多，也没时间陪你。正好我学校那边有几天假，就过来看看你情况。 母亲笑笑，张老师在旁边说。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妈妈好不容易来看你，就别忙活了，去陪妈妈吃顿饭吧。 好。 他回去拿包，跟李寻说。 我先走了。 李寻挑挑眉，朱韵回到母亲身边。 走吧，正好我还没吃饭呢。 朱韵跟着母亲离开，临走前偷偷瞥了一眼屋里。李寻重新窝回椅子里，打开电脑，将桌上那袋奶油面包撕开吃起来。食堂里，朱韵打好饭菜，跟母亲面对面坐着。 哎呦，吃的太少了吧，营养跟得上吗？ 跟得上。 这都是强咽的。 我跟你们老师谈了，他都不清楚你被那个研究生导师叫去做项目的事情，你有事怎么不跟班主任讲？要相信老师啊。 关键是跟他讲没什么用啊。 还是成绩下降跟这关系不大？ 朱韵被母亲淡淡的一句话问得险些噎死，她看向对面，母亲神色平常，不知是认真还是玩笑。 那个实践基地我听你们班主任说了，是拿第二课堂学分用的吧？ 嗯。 朱韵点头。 这才第一年， 不用这么着急。 朱韵再次点头。 之后就别去了。 除了点头，他什么都不能做。母亲见他阴允，拿起勺子舀汤。海带汤做得简陋，母亲喝了一口便皱眉道： 哎呦，怎么这么咸？ 食堂的汤一直都偏咸，要不我们去外面吃？ 哎，别别别，麻烦，就在这吃吧。 母亲环顾一圈，感叹道： 哎，大学真好啊，有朝气。 你的高中不也挺好的？ 母亲连连摇头道： 嗯，高中不行，现在升学压力太大了，根本朝气不起来。 吃完饭，朱韵问母亲： 你住在哪儿？学校里的宾馆吗？ 不，我不住，就是来看看你，这就回去了。 这么急啊？ 母亲摸摸她的头说： 我还得给你爸送点东西去，晚上就回去了，你乖乖的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